间。 科学的健身知识，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再做一些腹肌的训练， 多样的运动项目。 攀岩呢，它是 那么滑冰呢， 专业的健康指导， 膝关节对准脚尖。 1025动生活。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1025动生活之健康北京人，我是小丽。今天请您跟随我们的记者楚烟来说说千金难买老来瘦这个话题。 俗话说得好，千金难买老来瘦，但为什么专家却说 实际上呢，老来瘦不一定完全健康。 如果您经常觉得疲惫乏力，上下楼梯很困难，甚至连维持正常的平衡站立都吃力，有可能被一种危险的疾病所困扰，肌少症。 肌肉减少对于老年人是一个相对严重的一个老年问题。 那么到底什么是肌少症？肌少症又该如何监测，又该如何防治？ 我们一般的人从40岁以后，我们肌肉的量每年都以0.5%到1.5%的速度在递减。 88岁的时尚奶奶现场测试肌肉功能，为何让专家惊讶不已？ 我们老说衰老，实际上老不见得衰。 体育与医疗融合，医生与运动指导师携手，千金难买老来瘦，果真如此吗？ 所以以后见面不要问你存钱了吗？你见面问你存肌肉了吗？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为您特别打造的健康北京人，我是主烟，做健康北京人，共享幸福美好生活。那咱们今天的节目呢，跟大家来聊点什么呢？咱们来聊聊瘦。有人常说哈，这个上了年纪您就得瘦，因为千金难买老来瘦，这句话呢已经变成老生常谈了。那今天咱们故事的主人公呢也跟瘦有关，但是呢她是一位88岁的奶奶，她的这个传奇人生啊就是从她减肥变瘦开始的。那我们来听一听她的故事。 2018年9月20日，在北京时装周的舞台上，一位满头银发但身材出众、气质优雅的老人一出场便吸引了全场的目光，成为镜头追逐的焦点。你能猜到他已经有88岁高龄了吗？这位被称为时尚奶奶的模特叫做盛瑞玲，退休前曾在中国矿业大学医务室工作。1992年，一场车祸让他住进了医院，4个月后康复出院，却因为营养过剩导致身体发福。1.56米的身高，体重仅65公斤，身材再也没有往日的苗条。更让他意想不到的是，2000年11月，医生告诉他身体里多年堆积起来的脂肪让他内分泌失调，糖尿病已经潜伏了下来。当时医生没有给盛瑞玲开药，而是送给他了4个字：回家减肥。由原来的医生变成了患者，盛瑞玲觉得很难为情，于是便想尽各种办法减肥。不到1年的时间，她就成功摆脱了15公斤体重，从63公斤重回苗条的47公斤。由于形象和气质出众，瘦身成功的盛瑞玲受到不少商家的青睐，从封面模特、广告模特到品牌形象代言人、影视剧拍摄、公益活动参演，每天的日程都排得满满的。如今88岁的她成为 T 台上最亮丽的一道风景线，是名副其实的时尚奶奶。 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邀请到了北京医院内分泌科郭立新郭主任，以及咱们的老朋友了哈，另外一位郭主任，国家体育总局体育融合促进与创新研究中心主任郭建军博士。好，其实呢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的是不是千金难买老来瘦。咱们看哈，奶奶这一下瘦了30多斤，所以就成就了她的辉煌人生。那人真的是越瘦越好吗？是这样吗？那郭主任您怎么看 这个你刚才说的老来瘦？实际上呢，老来瘦不一定完全健康。如果说老来肉，这个肉就是指的肌肉的肉，那么这就是非常健康的一种状态。因为老来瘦太瘦的话，容易出现一个老年人非常常见的现象，叫肌少症。肌少症的全称就是肌肉量减少导致的一系列的临床或者是生理机能减退方面的问题。那么肌少症它诊断呢，它是有一个诊断标准的。 肌少症首先要有肌肉量的减少，另外一个呢是肌肉力量的下降，还有一个是肌肉功能的减退。有这三条，尤其是有第一条加上后面两条的任何一条，我们就可以诊断肌少症。 那我们提到了这个肌少症，这跟字面理解的意思是一样的，意思就是说你的肌肉量太少了。那咱们说，哎，我这个肌肉量减少了怎么了，它会有什么样的危害呢？郭主任， 咱肌肉量减少带来一系列的危害。那么肌肉量减少呢和很多内分泌代谢疾病相关，像你刚才提到的所谓的三高的问题。如果说肌肉量减少，就非常容易出现胰岛素抵抗，容易出现血脂的异常，容易出现尿酸水平的异常，也容易出现骨质疏松和骨关节运动障碍，那么也容易出现跌倒等一系列的问题。所以肌肉减少对于老年人是一个相对严重的一个老年问题。 因为像糖尿病，它可能会引起这个肌少症，同时肌少症也会引起糖尿病，另外的话，我们的骨肉相连，没有一个好的肌肉就一定不会有好的骨骼。 对， 所以它很多像关节的疼痛啊，腰背痛啊，像这些都和它肌肉有密切的关系。 还真的是这样哈。我之前也听人说过，就是说，哎呦，我这个腰啊总是疼啊，人家说，你去拍个片子看看吧。等拍完片子，人家就说，这不开玩笑的说哈，你这个就是五花肉。什么叫做五花肉呢？就是说这都是肥肉，他就说你得回去锻炼你的腰肌，保护好你的腰椎，这样你的腰就不疼了。果然过了半个月，那这个疼痛感就没有了。 肌少症所致的老来瘦可不是什么好事儿，往轻了说，它会让你疲惫乏力，骨质疏松，引起关节炎症；往重了说，什么跌倒、骨折、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免疫功能下降，甚至肿瘤，背后的罪魁祸首都可能是它，必须引起高度重视。那么什么样的人可能患上肌少症呢？单凭目测看起来瘦的办法可行吗？ 那么肌少症呢，实际上首先还是和年龄相关，这一点还是必须要强调。它本身是和增龄相关，60岁以上的人明显的高发。但是我们必须搞清楚的是，我们一般的人从40岁以后，我们肌肉的量每年都以0.5%到1.5%的速度在递减。如果说我们不进行有效的运动或者有效的去干预的话，随着年龄的增加，我们的肌少症发生率是越来越高。比如说你不能够维持正常的平衡啊、站立啊，像你说的上下楼梯啊等等，这些这都是肌少症的表现。有的人呢是瘦了以后才有肌少症，但是有的人即使是不瘦，看着相对比较胖，也有肌少症。我们有一个病叫肌少症合并肥胖症，叫少肌性肥胖。 专家提示，对一般人来说，40岁以后肌肉的量每年都在递减，年龄越大越是高发，疲惫乏力，上下楼梯困难，电视机前的您都遇到过吗？您可以去医院利用生物电阻抗、双功能 X 线、CT 等专业仪器进行肌肉量的测试，也可以在家中进行简易的测试。88岁高龄的时尚奶奶盛瑞玲在 T 台上脚步生风，精气神儿那可是远远的胜过了许多同龄人。那么她的肌肉状况又会如何呢？下面她将在节目现场利用握力仪进行肌肉力量的测试。如果说您家中也有握力仪，那么就拿出来和咱们的盛奶奶比试比试吧。 好，那咱们提到了这个肌少症，那到底什么症状是肌少症呢？那接下来呢，其实可以请我们的两位主任啊，教教我们怎么去测量肌少症。 说到这个诊断肌少症，第一个就是肌肉的量，当然我们今天在这里没法进行肌肉量的测定。第二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这个握力的测试，就是肌肉力量的测试。我们等一会儿呢，就用优势手。优势手是什么意思呢？我不知道您是不是左撇子。 我右手。 啊，你右手。这大部分人都是右手，是吧？右手，我们就是我们的优势手，右手。比如说我盛奶奶也是这个，您也是右手。好，这个右手的话呢，你就要握2次，用尽最大力量去握，因为我们叫最大握力。最大握力握2次，我们取一个最大值，看您的握力是多少，我们以此来判断肌肉的力量。 是往后拉是吧？ 对，对， 用力，再用力。 他是要看瞬间的力吗？ 再用力，不是，一直看你持续的力。 持续性的，加油，加油。 用力，加油。哎，13.6。 你是怕拽猛了？你说啊，可以了吧？13.6。 13.6，按说是这样啊。我们这个，我们有一个标准，对吧？嗯。我们男性要大于24.6，女性的话呢要大于18，是吧？这是我们的这个标准。 握力测试：男性如果握力小于26公斤，女性如果握力小于18公斤，则提示肌肉力量不足。肌少症有2种简易的测试办法。一是利用握力仪测试肌肉力量，二是可以通过测试走路速度，也就是步速，来判断肌肉功能是否正常。它不需要特殊的仪器，您在家里或者小区里完全可以进行。刚才盛奶奶握力测试的结果为13.6公斤，肌肉力量与18公斤的标准值有差距，那么她的走路速度是否达标呢？下面您可以和盛奶奶一起来试一试。 我们这个步速啊是这样测量的，我们总共是9米的距离，嗯，然后从你这个一开始起步，前3米是一个加速的一个过程，嗯，我们从第3米到第9米，这6米我们算你的平均每秒走多远，这就是我们进行测量的步数的方法。我们从起步开始，前3米让你加速， 加速。 这样的话呢，你又有一定的速度以后，就是从第3米到第9米这6米的距离，嗯，我们看你用了多少秒。哦， 就是前3米先给你热个身。 哎，对了， 来吧，好吧，来准备3、2、1，奶奶走。好。 3秒。 3秒走6米。嗯。 刚才奶奶这个平均速度差不多是每秒能走2米， 1秒走2米。哎， 我们的标准呢是只要大于每秒0.8米，就可以排除肌少症症状。 步速测试，如果步速小于每秒0.8米，则提示肌肉功能不足。测步速的方法很简单，您只需要在小区或者家里画出9米的直线距离，以最快速度通过。为您计时的人需要注意。起点处起步的时间不计算，秒秒只记录从第3米到第9米所需的时间。如果这6米距离您花费的时间小于7.5秒，说明您的步速大于每秒0.8米，您的肌肉功能正常。经过现场检测，时尚奶奶盛瑞玲步速为每秒2米，远远高于0.8米每秒的标准。两次测试表示，盛奶奶肌肉力量稍显不足，而肌肉功能正常，这样的结果我们的专家又是怎么看的呢？ 我不知道大家注意看没有，这个奶奶她这个握力的这手的力量那么会比所谓的那个同龄可能会弱一些或者是一般吧，但腿的力量绝对比同龄要强得多。嗯，那么就说明有个很重要的，肌少症不是我们全身各个部位同时在肌少，你用的地方它肌肉就不会少，而不用的地方因为奶奶上肢锻炼的不够， 对， 所以它就会肌少。 这奶奶跳舞跳的太多，上肢肌肉对抗的这种运动太少， 上肢锻炼的不够。所以说我们在说肌少症的时候，我们下一个要问哪儿少，如果哪儿少的话您再练一练。 好的， 比如说上肢咱们再加强一下， 哑铃 是吧？对，针对性的再做一些。嗯，第二个的话，你看奶奶她不只是运动起来快步如飞的哈，嗯，能感觉人的一个生活的一个很向上，生活很向上的这种感觉，而且她坐这儿您看这个姿势特别直，那么因为维持姿势也是需要肌肉的， 对， 不只是维持运动，嗯，维持你个精气神是需要肌肉的，嗯，同时维持你的运动的能力。什么叫运动能力？是生活质量的保障。你什么都不能动的时候，你就没有生活质量。所以这些，那么我们都需要有一个整体的一个运动的安排。嗯，所以我们叫全部的身体部位。第二呢，叫全部的一个强度，就是在您的可允许的范围内，您上下肢都要有一些动动，而且要都要有一定的强度。嗯，像刚才奶奶走的那个，她快步走，它是一种有氧运动。 它不是一个典型的练肌肉的一个运动，所以说它可以有一些专门练腿的力量和上肢力量的一些运动，以及像腰腹肌的一些运动比较简单的都可以有一些来锻炼锻炼，可以有一个更好的一个生活质量。 防治肌少症，不但要锻炼身体全部部位的肌肉，还要在允许的范围内达到一定的运动强度。时尚奶奶盛瑞玲曾经体型肥胖，还患上了糖耐量异常，现在已经88岁高龄，却活跃在 T 台。那么她是怎么赶跑了糖尿病，又是怎么对抗肌少症的呢？她的经验是否也可以借鉴呢？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为您特别打造的健康北京人，我是楚烟，做健康北京人，共享幸福美好生活。那咱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来聊了如何应对肌少症，怎么样去判断自己是不是得了肌少症。那我们从两位专家的这个描述当中呢，也得到了一些详细的测量方法。那怎么样去应对肌少症呢？我们之前也看了盛奶奶这个身材哈，那是相当的好，基本上是没什么肥肉的，因为之前看盛奶奶穿着旗袍就特别的婀娜多姿。那我们也想问问您，您是在2000年的时候被查出来是糖尿病的是吗？ 在每年一年一度的体检中，就发现我那个血糖的指数啊，空腹血糖偏高，6.1。 6.1叫糖尿病前期。 跟我诊断的是早期糖尿病。 没有这个诊断，现在就诊断糖尿病前期，或者叫糖耐量异常。 糖耐量异常。 对。 那么我就很认真的去找大夫看病，他说你不用吃药，管住嘴，迈开腿，然后把你的血压走下去，把你的肥肉走下去。平常我的锻炼呢，主要是快走，因为快走它不受这个场地的限制，不像跳舞要有舞伴儿，不像那个什么要有工具，那我的快走很自由。原来我们家没有电梯啊，上我是在5层住，上去的时候我就扶着那个扶手，就大汗淋漓，因为我有一点操之过急，就是饭吃的很少，已经12点过了，我要到处跑各个杂志社，所以一个杂志社的赶，怕人家下班了，等人家都下班了，我的事儿也办完了，再回来的时候已经饿得不行了。那个时候也不知道备一点吃的，就是回家的时候就上不了楼了，我还有意识的走，比如说从我家走到中日医院是3站地，我不用3站地，我自己走，我抄近路走，我很快就10几分，将近20分钟就走到。我有一个微信快步走，我的排行榜一般我保持在6000，但是有时候走到10000多。那不是我所需要的，我需要6000就足够了。我自己有个快走的，就是我看那个杂志讲啊，要有有氧的这个运动。那我在走的时候就掌握着，我微微的有点气喘，另外还能够唱个歌，或者是自己跟自己说话，不带喘气的，微微的喘气，有一点出汗，这是我的尺度。我从70多岁就开始吧，我觉得要走出家门。一定要不断地锻炼自己，不让自己的肌肉萎缩。所以有一个老太太打麻将啊，在家里头不出来啊，我觉得那是不可取的。一定要出来晒晒太阳，然后快步走，然后跟年轻人交朋友。 哎，那您身边的朋友肯定现在身体都不如您，您给他们什么建议了呢？ 我身边的朋友我不太跟这些人交往，我的交往的都是年轻人，我跟他们学微信啊。过去是上这个电脑，玩博客，现在那个网易博客没有了， 我好新潮 啊，我就玩微信，我跟他们比赛，怎么走路啊，而且他们一些活动，比如说那个五筹的这个，我走到公园一看，哎呦，我说他们舞得太好看了，那我也来一下吧，所以我愿意参加各种活动。 经过现场测试，88岁高龄的时尚奶奶盛瑞玲肌肉功能正常，思维清晰，被专家称为老而不衰。专家表示，健康的肌肉不但能让我们拥有强健的体魄，还能预防老年痴呆，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们这个肌少症本身，说实话，大脑与身体的肌肉是相互有影响的，因为我们所有的运动是在神经控制下的，那么你运动的越快，大脑受到的刺激也越多，反过来也会抑制老年痴呆。所以像奶奶这样每天有个良好的运动，不只是预防了肌少症，它也是预防老年痴呆的很重要的一个内容。所以实际上奶奶她进行了一个非常健康的生活方式， 肌少症只是不健康生活方式当中一个症状。我们老说衰老衰老，实际上老不见得衰，随着年龄增加，你可能到一定年龄说叫老，但身体的肌肉如果你保持足够量的话，你不会衰，那么你的生活质量就不会受到影响。 防治肌少症可以提高老年人生活质量，预防老年痴呆，让老人真正做到老而不衰。刚才健康北京为您介绍了两种检测肌肉状态的简易方法，那么当老年人出现什么症状的时候，应该去医院进行进一步的检查，以确定是否患上肌少症呢？ 鸿茅药酒提醒您，稍后更精彩。 那我们一般这样的老人哈，他身体出现什么症状的时候，我们会建议他去医院检查是不是有这个肌少症呢？郭主任， 这个肌少症本身在老年人高发，而且有一些特殊情况呢，更加促使肌少症的高发。第一个是短期内非故意的体重下降超过一定数值，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长期卧床。第三个呢，如果同时有糖尿病，同时有血脂代谢异常、尿酸代谢异常，那么这些呢也容易出现肌少症。另外一个就是不太喜欢运动的。 当您出现以下症状时，应当去医院检查是否患上肌少症：一、短期内非故意的体重下降超过一定数值；二、长期卧床；三、有糖尿病，同时有血脂代谢异常、尿酸代谢异常；四、不爱运动。 我们要是开玩笑的话，我们说有两种养生法，一种养生法叫乌龟养生法，一种养生法叫兔子养生法。那么乌龟养生法可能就是天天不动， 不动静卧。 对，它的理论就是说乌龟不动也活这么长时间。另外一种方法就是兔子养生法，但是乌龟养生法能不能够长寿咱不知道，乌龟养生法引起肌少症这是肯定的，所以要运动。刚才这个奶奶说的，说的特别好。他的最大的特点呢，我现在观察到不光是肌肉运动，对抗了少肌症，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呢，他大脑一直也在运动。他跟年轻人交朋友，他玩得很潮， 对， 是吧？这就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如果说我们的脑袋不老，我们就容易不老。当然，您如果说持续的去运动，尤其是在进行规律的这样的运动，那么这个肌少症啊就不太容易发生。所以以后见面不要问你存钱了吗，你见面问你存肌肉了吗。 那刚才呢郭立新主任也提到了，其实我们成年人从四十几岁开始哈，平均每天这个肌肉量就是在慢慢的流失了，所以说我们应该越早的重视起来，越早把这个肌肉当回事儿，可能我们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呢就能够控制住肌少症的发生。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吗，郭主任？ 至少可以一定程度上减少他肌肉丢失的速度。 千金难买老来瘦和千金难买老来肉之间的辩证关系，希望能在您的生活当中给您带来思索，为您的生活带来建议。好，感谢记者楚燕，也欢迎您继续收听体育广播接下来的冬奥加速度。 我是你的双手，可你却忽视我太久了。我为你创造美好，为你张开爱的拥抱，我更能成为你抵抗病毒的屏障，只需要你足够的关注。请认真洗手，为我扫清病毒隐患。请牢记正确洗手的方法，这是最简单却最有效的武器。防控无小事，从认真洗手开始，守护健康的防线，你我共同铸造。 常态防疫有三宝，口罩要戴好，测温不可少，健康宝扫一扫。今天你常态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您好，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出系列评书《登峰冬奥故事新编》。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北京市延庆区文化和旅游局、北京市延庆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共同推出。2022年北京冬奥会即将到来，届时世界各国冬奥健儿将齐聚北京，感受北京的深厚文化魅力，感受中国人民的热情和真诚，感受中国的发展和进步。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三大赛区当中，极具挑战和观赏性的高山滑雪比赛和有雪上 F1 之称的雪车雪橇项目都将在延庆赛区呈现。 作为北京市延庆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延庆区曲艺工作者发挥非遗项目的特殊优势，用评书这种曲艺形式展示延庆人民喜迎冬奥、服务冬奥、保障冬奥的风采。 我是评书演员温振新。 我是评书演员林瑶。我们作为非遗项目的传承人，对冰雪运动的热爱，对北京能够举办这么大的盛会激动的心情和您各位是一样的。 我们想用自己最擅长的评书艺术形式来给大家讲一讲冬奥会的历史，讲一讲冬奥会里的这些项目，以及作为北京赛区之一的延庆区人民在这次举世瞩目的北京冬奥会从申办到建设过程中的点点滴滴，还有延庆的非遗项目